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好，今天咱们一开始先读两句书啊。先生，我们那地方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呢要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坚。这风气因何而生，我没有研究，大约是那种以为健明者长生的心理使然，或者是母亲认为孩子是自己身上一块肉的心理演变。这风气如今已经不再流行，年轻的父母们都不愿意以那样古怪的名字来称谓自己的孩子。我们那地方的孩子如今也大都拥有了与香港、台湾甚至于日本、韩国的电视连续剧中人物一样优雅而别致的名字。那些曾以人体器官或身体部位命名的孩子也大都改成了雅名，当然也有没改的，譬如陈耳，譬如陈梅，再加一个譬如莫言这个名字。刚才我们读的是来自于莫言的小说蛙，青蛙的蛙。那其实最近呢吵得沸沸扬呢，这个莫言作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一位拿着中国大陆籍的这么一位作家呢，确实引发了不少的争议。但是咱们今天一开始先这个摆正立场，咱们很建议各位要从文本出发，咱们评判一个作家首先啊应该看他的这个文字，别的问题呢这是衍生出来的问题。所以刚才听到的呢就是这个莫言写的蛙。 在10月11号哈，也就是这个北京时间的晚上的7点钟，然后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传了好消息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那这个负责评奖的瑞典学院，他们在这个陈述颁奖理由的时候说呢，说莫言是以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记载和当代社会现实融合在一起。那他创作的世界呢，让人联想起来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呢，他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那好消息传来呢，中国当然是一片沸腾啊。其实在莫言得奖之前呢，已经开始在国内外炒得很火热了， 就起源于一个赌盘。 对，包括在国外两个一间的博彩公司，他们下注啊，一个说村上春树，一个说是莫言，两个人是呼声最高。然后在国内呢，是很早之前就已经在微博上传开了，所以以至于莫言呢在得奖之后，很快央视就找到他访问。当时呢，他人是在山东的高密老家，跟大家之前猜测的说有可能去瑞典，第一时间获悉这个消息的行径不同哈。他那个时候呢，有点像自己躲到那个老家里边，不想见人了。然后他当时接受白岩松这个电话访问的时候说呢，他说我其实挺麻木的了，因为之前吵吵闹闹的太多了，而且呢，我本人也没有那么高兴。说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奖，我不能说是最高奖，而且中国呢是有太多的人有资格去获得这个奖项了。说我们文学家呢还是应该扎根在土壤里面，专注自己的作品，而不是说现在是满足于这个所谓的一个光环。这就是他得到奖的时候最初的一个反应。当时说我在吃饭，我还没有看电视，是这个亲戚打电话告诉我的，我才知道哦获奖了。当时他的反应是非常的平静。 那个瑞典文学院他会打电话亲自给这个获奖者，然后据他们说，说莫言接到这个电话是非常高兴，同时也 scared 的，他用的这个词就是很惊恐。 他当时形容的用了一个词，说是狂喜， 和惶恐。 狂喜和惶恐，我相信对于任何一个这个作家来说，你要是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首先这一定是一个莫大的 荣 誉啊。但是我觉得，同时也得这个必须要得指出的是，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个我想莫言他说的是一句谦虚的话，也是一句大实话。他可能确实只是优秀众多优秀作家当中的一位。咱们今天有很多这个 别的一些说法把莫言比喻为中国当代文坛最伟大的，我觉得凡事加了一个最呢，这个危险就 很 大了，就比较可疑了。那所以咱们今天就不讨论莫言是不是就真的是 number one， 这是最好，这个我觉得你要讨论也讨论不出一个结果。 我觉得这个在这句话上，美国人经常说One of the most， 他总会说什么最什么什么 之 一之 一啊，说的给你留有一点余地。 对对对， 但是我们觉得就是说可以看一下他这个之一啊是和谁和哪些人的之一，这个通常看出来你跟哪些人为伍啊，这个就是看得出来你这个人到底有几斤几两。历史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究竟还有哪些人？哎，这个说一个大家肯定都知道的，丘吉尔，英国的这个首相，他不是获得了这个和平奖，人家得的是文学奖啊。这个丘吉尔的政论文章是非常的厉害啊。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可能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在前两年的一个是这个赫塔莫勒，然后这个德国的君特格拉斯，那么在其实还有一位华人高行健，只不过他得奖的时候拿的是法 国 的国籍啊。那么另外的可能这个大江健三郎，咱们的邻居日本的这个有名的作家。在历史上呢，其实中国人一直在说的，哎呀，说林语堂啊、老舍啊、沈从文啊，包括鲁迅，都是只差一步啊。但是这个只差一步，究竟这个一步差的多远呢？我就小小的调查了一下，其实可能当年这些作家或多或少得到了这个提名，但是从诺贝尔奖的这个提名的程序来说，他一年的全世界的提名人恐怕也就是200多个，最后进入决选的呢可能也就是10-20个。那因为过程是保密50年啊，所以说我们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当年那些中国的这个作家到底只差一步，这一步差到哪儿了。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华人的文学家每一年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声望比较高，但常常是只见雷声啊，不见下雨。今年的莫言呢，终于这个雷声很大，雨点呢也很大， 所以说这个诺言终于在中国人的万众期盼当中啊，获得了一个大家可能是有这么一个情节的一个奖项。 是， 那我们看到微博呢，就各种民意啊，各种媒体啊，都在第一时间开始消费这个奖项。人民日报呢，我记得当时他们这个晚安帖说了一句，他说今夜星光属于莫言。然后你就会看到各路的人马开始评价说，哎，到底莫言值不值得这个奖。 没错， 然后有人说呢，他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当然这个时候你也会开始有人出来评价说他不该得，因为他呢没有这个批判的立场。他写的文字呢，包括他之前在这个抄写毛主席在这个延安文艺上谈话呀，还有在这个德国法兰克福上的书展上有一些退席啊，因为戴琴的出席，他表示退席抗议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赞扬在中国哈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赞扬呢同时又裹挟着批评甚至是嘲讽，然后就会让大家起很多的疑惑，哎，这不应该是了却大家一幢多年的心愿吗？为什么大家还会怀疑他到底该不该值不值得拿这个奖呢？这是一个很吊诡的现象。 我觉得值不值得拿诺贝尔奖的问题呢，只有诺贝尔文学评选会里的人有资格说他值不值得。其他的人，你可以说他，你可以说我不喜欢他的文风，你也可以说，哎，我觉得他这个人也不咋地。但是你没有，就说你站在这个评选委员会之外，你在指手画脚说他应不应该得诺贝尔奖，我觉得这是不当其位，不应该说这种话的。 这个我觉得说的是对的。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莫言未必读过，第一，大部分人其实未必读过莫言的书；第二，未必喜欢莫言。但是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情最有发言权的呢，当然是这个瑞典的这个文学院。那我觉得也是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呢，这个瑞典文学院它的一个评奖的价值啊，说实话它并没有个官方公开的评分的标准，哎，什么 闭门会议是吧， 哎，难度系数、动作系数，你一定要达到这个 ABCD 标准，没有的。唯一的现在我们能够找到的公开资料说什么人可以得这个文学奖呢，只来自于诺贝尔先生当年遗嘱当中的一句话，说诺贝尔文学奖应当授予在文学当中有理想主义倾向并有优秀作品的。这个话基本上可以用来概括世界上的所有的作品，你都可以往里面去套。那么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颁奖词上面就是说莫言他获奖的理由是他的这个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相结合，历史与 当代社会的这个写作手法相结合了。 嗯，其实这个我觉得魔幻现实主义这个魔幻这个词用的应该是有商榷的余地了，因为我们一说到魔幻现实主义，我们都会想到那个拉美作家 百年孤独、 那个英文的是 magic realism， 用的是 magic。 而这次呢，其实我们就是低估了还是错误的评判了这个文学这个瑞典文学院对莫言的褒奖。他是专门为他造了一个词，是这个hallucinatory realism， 就是幻觉，其实 幻觉这个跟魔幻不是同一个意思， 不是对，不是一个意思。所以因为你用魔幻现实主义的话，你容易把它认为哦，它其实是那一类的那一流派的，然后写了一个，但不是的，莫言有他自己独创的文风，叫做幻觉般的现实主义， 幻觉般的现实主 义，或者迷幻。因为 hallucinatory 一般是讲吃了迷幻药以后引起的那种 假象，出现幻象的这个意思啊。 对， 那也是这个很多人就从莫言的这个名字，当然莫言是他的笔名了，他这个大名就是姓管啊，在这个山东高密的这个管家出来的这么一位农民的这个子弟。 他当时呢，对，为什么说要改名这个起这莫言这个笔名哈，就因为文革开始的时候呢，他因为家庭出身是上中农，还有他的叔叔呢被划为右派，就十几岁的他呢就被视为是坏小子坏孩子，而被迫辍学回家里务农。他的爷爷呢只不过是有几亩地和几头牛，就被当时是划分为阶级敌人。他的爸爸当时就告诫他，他说你以后要少说话，最好是不说话。所以呢他就从那时候可能就想，我要用文字来表达自己，我少说话，我甚至不说话。我觉得我的笔名叫做莫言，就是你会发现他童年这种悲剧性的遭遇哈，就让他之后一个是笔名，还有他所有作品里面传递出来的那种情怀，你会觉得可以理解他为什么现在是出来接受媒体采访，是这样一个说话的态度。 你幸福吗？我不知道。 我知道，就是今天上午刚刚看完一个访问哈，央视这个面对面，董倩去第一时间也是跑到山东高密去追访他，面对众多媒体，我想莫言可能也是有选择性的挑选了几家做这个专访。今天看到新闻呢，很多媒体又开始在，我不能说是断章取义了，总之是挑了这么一大段让网友去发挥想象。最后我是看到访谈一共是有40多分钟，最后一个问题董倩这么问，他说，我套用一个我们中央电台现在也是被网友就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您现在是最有发言权，我就问一句，您幸福吗？我觉得问题问得很好的，其实你想现在这么一个有当下又有社会意义，然后又会有这个符合大众心理的有点看热闹的这样一个心态之下，你问他这么个问题，看他怎么回答。莫言怎么说？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董倩立刻问，他说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呢，您这个时候应该高兴，应该幸福，为什么你的回答总是迥异于大家的思维？然后他怎么说？他说幸福是什么？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体健康，精神没有任何压力，那才叫幸福。我现在呢压力很大，忧虑忡忡，能幸福吗？但是我要说我不幸福，你又说你这太装了吧，刚得诺贝尔奖你能说你不幸福？所以最后他又问你现在最想做什么，然后莫言说我最想接受采访。然后董倩说行，满足您。你看呢，他的这个说话这个调啊，和他之前刚获奖那时候的调是一脉相承的。他没觉得这个是特别了不起的事儿，我就希望你别来打扰我，我也希望这个莫言热呀就赶快平静，回归到文学本来应该有的是，他说是相对的落寞，相对的边缘，这个没有什么不好。你不能指望像80年代你搞一个诗歌朗诵会啊，还是万人空巷啊，一起在个树下，一起在那读诗什么的，它已经不是那个氛围。 那时候没有好中国好声音，电视台也不够多。 所以我就觉得你看到他接受这个访问，再联系起他以前这个成长的经历，这样一个苦难的经历，你会明白他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处理的一个低调的方式。所以之前大家怎么解读哈这个狂喜和欣喜和这个惶恐 scared 的，怎么有人就又是政治阴谋论啊，政治上脑的说啊，那他肯定怕这个当局又怎么怎么着了。他说其实不是，他当时的惶恐就是觉得我这个一得奖，好家伙，所有的 这钱怎么花呢？ 所有的媒体，那是你的想法， 要买房子吗？ 这钱怎么花呢？ 是要在北京买房子吗？ 这个，所以你刚刚说的他 没有明说自己不太没有明说自己幸福或者高兴、 嗯、 我在想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啊，根据一个调查说今年诺贝尔奖他这个奖金啊是缩水的、 嗯、 所以说你看这没有赶上一个好年份这个北京的房价又在历史的高端，我要在北京买房呢，说以他这个世界奖金最多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奖金啊，在北京啊都只能买120平米的房子。 哎，我不信他这么一个大作家，哎，又是中国作协的副主席、嗯、他之前又拿过那么多的奖， 嗯， 而且他的作品又在全世界那么的畅销，你知道越南人最喜欢读他的作品了、 嗯、 不过今天我看到访问原来是越南人喜欢读，但是所有的作品都是盗版的，所以我不觉得有网友就建议说，哎呦，那莫老师您干脆有那奖金你就别在北京买房了，你直接回高密， 回越南去买房， 你回高密你买一农庄他说你造一别墅弄一农庄圈地。 我今天刚看说陈光标表示想把自己在北京繁华地段的房子送给莫言， 是吧？ 对， 好了，你知道莫言一得奖之后呢，我就觉得就开始中国各路的力量就开始消费莫言得奖这个效应。那我们休息片刻广告之后再来说一下莫言得奖背后我们还能做怎样的各种维度的解读呢？Radio 3D 花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我是圆圆。 好，接下来呢要有另外一篇莫言的经典的作品要给大家读一段，让大家来赏析一下。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的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的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我的父老乡亲们喜欢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的影子。一对对暗红色的人在高粱壳子里面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雄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孝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刚才读的呢是这个莫言的很有名的作品，叫做《红高粱家族》。那这部作品的之后呢，是被改编成张艺谋也是最为著名的经典的一部电影，叫做《红高粱》。 嗯、有人也说这是中国目前为止最好的电影之一，《红高粱》。嗯。 可从他得的奖项就可看出他的一个国际地位哈，就1988年获得这个德国柏林的金熊奖。 对， 我觉得你刚才读完这一段以后，我又感觉好像回到80年代，就是看看80年代人是怎么写作的、 嗯、 这种写作的腔调和这种方式是我觉得是现代人所没有的了，已经80年到现在多少年了，已经三十多年了、嗯、 所以从刚才的这一段里面我们注意到，一个是提到了高密，这高密其实就是这个莫言的真实的这个家乡，就是山东高密、 嗯、 哇，这个我看有电视台的这个各路记者包括香港的这个记者杀到了一个莫言的老家里、 嗯、 就是他的父亲就坐在他们家后院的这个菜地上面啊，那真的就是一片农田、 嗯、 那包括很多的这个各方面的对于莫言的评价都是强调他以一个农民或者说乡土写作的一个身份、 嗯嗯、 在台湾方面这个也是很有名的作家，在台湾现在的文化部长龙应台就指出说，这个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中国人民，那我相信他这个人民的这个意思更接近于之前另外一位诺奖获得者这个赛珍珠所谓 A good earth 大地， 嗯， 这个大地的感觉，乡土的气息，这个确实在今天的这个我们流行的文坛当中似乎已经变得少见罕有了，但是曾经曾几何时，这个所谓乡土文学、寻根文学，包括伤痕文学，在这段时间里面，这样的写作方法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所以呢，你刚才说龙应台他就评价莫言作品说最乡土的就是国际的，然后就有记者就把这个问题抛给莫言，他说你自己是怎么看？他说我同意一部分，但是如果你把它理解成一个真理呢，那就不对了。因为乡土的呢，那是表明你这个有民族性啊，有你的独特的风格、独特的个性，但是呢，你中间一定要有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普世的价值观。你看你传递出来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怀，就符不符合就国际社会的一个认同的一个大的一个价值，然后别人就会问你认识的，你觉得你的普世价值观是什么？他说我的普世价值观没那么复杂，就是真善美。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有之前不是很多的人跳出来说他没有批判性啊，你写的东西就不够像村上春树啊，永远是站在鸡蛋的这一边呢，可是你似乎永远是站在墙的那一边呢，可是那个时候又会有人出来辩护，他说因为他的成长的历程，即使我没有大声的说反抗，没有大声的表达就意见， 它是一种莫言的反抗， 对，可是我的你要看回归我的文学作品，看我写了一些什么，然后你会发现我的文学作品里面我的创作的人物和他们这个历史感的故事是有一种无声的力量。 对，这个也就是说到这个文字在多大程度上它需要表达所谓一个批判或者说反抗的立场了。我相信其实现在主要的批评声音对于莫言有的说的比较严重的，说莫言是这个体制的帮闲，一个他是一个不作为的这么一个体制内的一份子。那么确实我觉得他可以找得到一些证据，比如说莫言的一个正式的身份，人家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那么确实有很多体制内的头衔，但是这个能不能够，我觉得你可以评价他人做事做的一些事情，但是用来形容他的作品恐怕在这里并不是对于他来说太公平。那在这个文字当中呢，我觉得其实要能够说明问题的，除了莫言本身的中文写作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诺贝尔的这个评审者当中，我估计大部分可能有那么一两位是能够看汉语的，有大部分的呢恐怕得通过其他的文字来阅读，所以我一直很关心他的这个翻译者是怎么样的。我就注意到有一位叫做葛浩文，应该是莫言主要的这个红高粱传奇就是他翻译的，他是翻译英文版，那么他就是在于莫言备受关注的这个和体制的关系提出了一个他自己的见解，他觉得莫言无可否认他是体制内生存的一个作家，但是他目前为止他取得成功的最主要的怎么说，这个成功的来源就是他知道自己不能够无视这个界限，同时呢又跟政治保持距离，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身上的这些条条框框在哪里，但是呢怎么说，以一种中国式的方式委曲求全，或者说带着镣铐跳舞，你可以这么认为他，所以并不影响，按照这位翻译者的这个理解，并不影响莫言的这个文字本身的这么一个批判性。 但是其实我觉得大部分那些说莫言缺少批判性，我觉得他那种出发点就是说他没有像公知一样在网上对一些所谓的就是社会不平的事情发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就说他缺乏批判性，缺乏声音。但如果你仔细去看他的这个作品，老实说他的作品我真正认认真真从头到尾读完的是丰乳肥臀，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他跟那个我父亲他们以前都是认识的，然后他专门到我们家的时候就送了我们一本丰乳肥臀给我们看， 真的。 对，然后呢， 所以跟莫言你是有私交的，圆圆。 对，小时候我不是叫他不叫他，我这个莫言一般我叫他叫他是不是不叫莫言就叫管叔叔，从来不知道他叫莫言，那个时候 真的 不叫管叔叔。对，然后呢就是因为是很小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然后呢那个他第一次97年差不多98年时候，然后跑来给我们送一本丰乳肥臀，然后我爸我妈就有点尴尬，不知道应不应该给我看， 就是 当初给我的，然后我就看了，然后我就冠冕堂皇的就拿出来看了，而且还很认真从头看到尾了。我觉得在那本书里，就是对批判，就是对那种中国当年文革时候的那种农村，还有这个知青下乡，还有一些遭遇，然后包括到后面就是到这个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多东西，他的这个社会的这种现象的批判性是非常强烈的，非常巨大的。 其实莫言他很多的一个主题，他有一个 怎么说呢，魔幻现实或者说这个幻象的这个现实主义，他写到很多历史的历史的一个题材，比如说在他的这个檀香刑当中，他其实写到的是这个胶东的山东的教案。山东的教案，这个德国的传教士在山东遇害，然后直接导致这个八国联军的这么一件事情。那包括他还提到了一些文革的文革时期的这么一些生活的历史。所以我现在相信一个作家，一个正常的作家，你在描写这样的历史事实的时候，你必须会有一个，他会有一个价值观，或者有反思，或者有判断在里面。因此我觉得莫言的作品已经很好的替自己挡住 了， 或者说辩护了在这一方面所谓缺失没有批判性的这么一个说法。 所以说有人把他的瑞典文学搬出来这个颁奖词之后，问莫言，你自己觉得你的作品是凭什么打动了这个评委？他说是因为我的文学素质，因为我的作品里面关注的是人。我觉得这个事情放在中国之后，你会觉得很怪的一个现象是呢，是国外其实是叫好声一片的。你像我们看到这个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一个教授，叫做翻译成叫做赫麦小，他说我不认为中国作家只有挑战政府的时候才是好作家，这并非是评判一切的好标准。难道好的英国作家只能是那些反战的作家吗？他并不这么觉得。还有这个瑞典皇家学院的秘书长这个英格伦，他就说莫言呢更像是一名身在体制内批判体制的人士。然后我自己本人我是特别反感就这种说什么你都立刻政治上脑，马上就跟阴谋论的那个思维定式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这样的评价标准和思维方式显得非常的狭隘和庸俗，甚至是。然后真的，我真的是这几天每天被新闻啊狂轰滥炸之后，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我前两天在微博上有看到有分享这么一篇文章，也是说到这个跟政治有关，有几大段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完全就是我非常认同这样的一个看法。他说莫言是一个作家，不是社会活动家，也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人们常常以为呢，只要名气足够大又能写字，你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一场误会。他说作家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莫言呢他恰好就不是，他很少就公共问题发言，他只是一个喜欢写小说也会写小说的手艺人。莫言自己说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呢应该超越党派超越政治嘛。他的作品里面你很少会有很鲜明的政治立场，他说尽管是这样呢，但是他并不是说对政治没有看法。就好像我们港媒外媒经常喜欢拿来说事儿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在三年前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他有过一个退场抗议的一个行为。但是其实那时候书展呢他在发言的时候有讲过这么一个故事，甚至有人现在解读为说他那时候的发言有一点像会不会有可能就是他诺贝尔十二月要去瑞典领奖的时候说话会不会也是 预言了，已经 预言的。他讲什么，他说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队，贝多芬昂首挺胸从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像话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慢慢地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是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的行礼反而需要更大的勇气， 需要一点忍辱负重的耐心。在我 对你会不会觉得他写的这有一种无奈的语境下一种超脱的感觉。然后我又这几天又通篇的看他的各种的访问啊，因为我周末节目其实也做的是莫言的这个专题，然后你就更加会觉得我会理解到50年代出生的人他为什么心理上有这样一种表达的方式。我觉得他骨子里有一种懦弱，就是不想说话，就多 一 事儿。 你一句话打成了一个时代的人， 真的是 50年代出生的人都被贴上懦弱的标签， 他自己都在这个董倩还是？ 我觉得懦弱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不论什么年代了，80年代、90年代、70年代都一样有懦弱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刚才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有一句话我可以，你不可以期待一个50多岁的人去做20多岁的人的事情。这个我觉得人在某种这个年龄上有他自己做的这个事情，所以说 不可以说你期待或者用一种固有的一种政治观念或者说道德去绑架一个作家，但是呢这个也不得不否认啊，这个对于莫言的作品是你可以相信，这个世界上现在在谈论莫言的人90%的人恐怕一本莫言的书都没有读 过、 所以说大家对于莫言这件事情确实是一个公共层面或者说是一个政治话题，因此 新闻话题 我觉得对他进行一个政治化解读，这个是尽管我觉得可能有些不情愿，但是恐怕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这么一个问题了。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哎，这个诺贝尔文学奖跟政治到底有什么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欢迎 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那这个读书会的话轮到我了，我上次站起来读课文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我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讲起。在此前2年多的时间里，我在阴曹地府里受尽了人间难以想象的酷刑，每次提神我都会鸣冤叫屈，我的声音悲壮凄凉传播到阎罗大殿每个角落，激发出重重叠叠的回声。我深受酷刑而绝不改悔，挣得了一个硬汉子的名声。我知道许多鬼族对我暗中钦佩，我也知道阎王老子对我不胜厌烦。为了让我认罪服输，他们使出了地狱酷刑中最歹毒的一招，将我扔到沸腾的油锅里，翻来覆去，像炸鸡一样炸了半个时辰，痛苦之状难以言表。鬼族还用叉子把我叉起来，高高举着，一步步走上通往大殿的台阶。两边的鬼族嘬口吹哨，如同成群的吸血蝙蝠鸣叫。我的身体滴油吸力，落在台阶上，冒出一簇簇黄烟。鬼族小心翼翼将我安放在阎罗殿前青石板上，跪下向阎王报告：“大王，炸好了。”我知道自己已经焦脆酥糊，只要轻轻一击就会成为碎片。我听到从那高高大堂上的辉煌烛光里传下来阎王爷几近调侃的问话：“西门闹，你还闹吗？” 不敢闹了，这个一听了这个生死疲劳啊，刚才是来自于莫言的这么一个节选讲的，大家可以听得出来这里面所谓的这个魔幻，或者说它里面引用到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的民间的传说。 其实我这个第一眼我想到的就是这个聊斋志异里面的席方平，席方平里面就有大段大段，就是他是被一个冤屈的鬼魂然后送到地狱里，然后也是油炸呀，也是拿墨碾呐，拿石头夹呀，受尽各种酷刑。 是，所以我们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莫言的翻译啊，看来真的是很重要。翻译你看这些内容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东西说给外国人明白。这次在莫言这个得奖之后呢，我们也是注意到有这么一个，哎，说实话你早就预料到的这个说法，哎，莫言的得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强大以及世界影响力的提升。那么这个来自高层的更是赞扬莫言这个得奖的事情呢，显示了国力的提升。这个就好像跟我们之前包括跟莫言自己说的都有些不一样。莫言说，哎，这个我自己都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我的写作是关注人的，我的包括我相信他的这个意思是我关注的是许多的个体啊。但是怎么你就可以把这件事情跟国力或者说怎么样就跟中国给挂上钩了呢？除了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中国概念之外，这两天这个我相信这个中国概念的文学股票啊，这个书商的股票都是跟着起涨，但是你要真的把它跟国力挂上钩，哎，仔细一想好像有点问题，但是呢恐怕是很多人都会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里面对我看来根本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写作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情，即便你说它是反映了你所在的这个社会时代的有些很深的时代烙印，但是它跟你这个国家强盛与否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不得不否认，你像现在所有海外媒体世界媒体在报道这个奖项的时候都会强调这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就会从莫言的笔下去阅读一个寻找一个中国。 他作为一个中国的作者，他当然表现得出是中国 国的人的这个形象了、 嗯、 而且呢你如果看到他的作品，你会发现他里面不光有中国人的闪光点，有很多中国人的很可怕的阴暗面、 嗯、 甚至你可以说阴暗面这个、 多过闪光点 对, 对、嗯、 如果这个当局真的认真读过他的书的话恐怕就会另外再想这个措 辞。所以我注意到有一个批评的意见啊，这回就不是说莫言你不够批判不够反抗了、 嗯、 而是说你这个人居心叵测、 嗯、 比如说我们刚才一开始读的这个蛙呀，蛙呢他的这里面呢就把很多这个中国 的女性啊 、 嗯、 比喻成这个 青蛙、嗯、 他就说你这个是一种咱们说的文雅一点，这个文学上是东方主义的想象、 嗯、 啊，你这个是以一种猎奇的这种心理来看待这个中国和中国人。那么说直接一点啊，更多的说直接一点，比如说他们喜欢把檀香刑这里面的这个例子啊，或者说蛙这里面的这个例子啊，说哎，就是说你这个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丑化中国的这么一个说法呢？ 我很同意袁说的哈，他、 嗯、 就是一个个人的创作、 嗯、 只不过呢他创作的是中国的一个大环境、 嗯、 和中国的各个历史时代不同的人的一个命运和心理、 嗯、 那这是唯一一个跟引起如果你非得跟国家画上关系的话、 嗯、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是他创作的一个来源，第二个就是因为他得奖了可能会引起世界人民对我们中国这个 当代文学的兴趣、 嗯、 你不能说这是一个国力的表现，他可能正是因为他文学里面刻画的东西是你确实是反映尤其是中国农村、 嗯、 中国农民的一个生死观， 是 中国农民的生育观、 嗯、 甚至是中国人民的时空观、 嗯、 你要去解读那些观很多深层次中国的一些社会发展的落后啊、 嗯、 一些矛盾啊，你反可能更加的 往往从里面可以 读 得出很多落后的东西，但是恰恰跟强大是挂不上什么 挂不上关系的。然后有人就还会把它跟这个奥运会说、拿金牌了这一个中国人的高兴感可以画上等号、 嗯、 我觉得这完全是扯淡 哎，你要注意一下言行。就我觉得这个体现了这个中国人整在整个这个国际面对这个国际各种不同的声音的时候，他还处于一种 茫然 青少年的心理， 一种 就是什么呢？就是当别人夸我的时候，我高兴； 嗯、 当别人不夸我就批评我的时候，我暴跳如雷、 嗯； 当别人给我讲的时候，我觉得牛逼哄哄，我冲天了、 嗯； 当别人不给我讲的时候，靠，你们这个讲根本没有权威性， 是 就是一种青少年的一种心理状态。 这说到底，骨子里面还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 嗯、没有安全感、 那这个我们就说回这次关于莫言、我们刚才说的他这个文学这个文字啊，我相信文字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在国内啊，或者说对于整个中国文学在当代缺少一个好的作家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代。第二，好的文艺批评家，好的文艺理论家在我看来更是一个缺乏，没有一个能够除了这些外国的译者之外、 嗯、 中国本土的你以中文为母语的或者中文的这个文艺批评家理论家能够系统性的把莫言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嗯、 中国的市场，这个在我看来也是现在所谓一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甚至说这个墙外开的花这个香味啊，跟我们自己闻到的这个香味不太 一 样， 是一种香， 不是一种香的一个重要的 这一切都是来源于我们中国太特别的国情了。你说你因为特别的国情所以导致你刚才说这个文艺创作者还有这个文艺批评家他可能没有一个特别自由的一个土壤、 嗯、 但是他同时呢他又给你一个创作者和这个批评者给你特别多的灵感的来源、 嗯、 是不是？而且尤其是在这个得奖之后你会观察各界的反应，然后反应呢更加是中国的一个国情。 哎，我这里一定要读一下这个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宇武说的话。 好，这是学界的一个 学界的 某些代表， 蛮权威的了啊、 嗯。 莫言获奖是诺贝尔委员会的一个大战略， 呵， 这 好像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下下一盘很大的棋 可以看出诺贝尔委员是从全球格局和视角下考虑看待这个事情。 他有没有分析一下他们是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 这次获奖可以视作是诺贝尔委员会对中国崛起的肯定，是对中华文明中国成就的肯定。我觉得这哪跟哪儿、啊、 这个所以很奇怪，我们光是来在消费莫言的这个过程中啊、 嗯、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当下中国的一些很多光怪陆离的一些事情。就是 我想莫言他本人自己更愿意，我就是一个作家，我、就是、 真的你 我写的是民间的故事。 我觉得你说莫言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 嗯、 他 最多回答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说。 对， 我觉得他也只能这么说，只能这么 说。 这是恰恰不一定是他特别实在，可能是他特别精明，特别想的特别清楚之后选择的一个最为正确的答案。 所以他是惶恐呢，是惶恐不知道怎么面对大家狂轰滥炸的问题。 真的是，我换了我是莫言，我现在就拿一个封条把嘴给贴上了。我真的说什么什么都会有问题。 他这个名字起的太好了， 多说多错。对，还是不如莫言，我光写。 对，刚才 至少这个中国读书的人啊，真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说读他的书的人，估计这个不太会。 哎，没有没有，据说过去的这三天，上海文艺出版社已经订出10万套他的作品。这10万套的马洋就是6000万，然后文艺出版社说，估计这半年之内我们都会陆续接到订单，这半年的马洋就超过上亿。 最近两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都有这么一个现象，在颁出奖之后马上加印今年的这个获奖者啊。 但是再过一年可能哎，谁也忘了谁谁了。 我觉得唯一有点可惜的话，他是中文作家，没有翻译的事儿了，翻译那道 省了翻译钱 了。对对 啊，这刚才圆圆说的是这个北大中文系哈，这个张教授他的一个反应。然后我们还有看到有这个外交部啊，有这个中央政局的常委啊，然后有民间呢，然后民间的就是第一个反应可能是来自莫言的故乡这个山东的高密，立刻就要说我要给你修故居了。 对对对， 才50多岁还健在嘞。 不是故居，是旧居。 哦，旧居。 我专门看了一下， 因为人家要到北京买房 了， 所以已经搬了嘛， 不 是，只能 是 旧 居 了嘛。 那还说得过去。旧 还好没有建一个深祠，这个太可怕了。 这个可怕 的。然后说还要把这个 莫言的莫言文学馆，这跟生祠也差不了多少了，我觉得。 然后要把莫言的这个作品呢收入到这个中学的语文读本里面 啊，这我觉得编得好的话可以考虑。 就我觉得 可是你要担心的， 可以的。 一编入课本里面，立刻要考试啊，考试要解读啊。 作者在这里 解读，你看你怎么解啊？ 然后就会导致全中国的小学生对莫言集体的仇恨。 对对对。还有呢，我觉得其实我们说了半天政治化，我觉得现在就是已经把泛政治化到一个地步，就是出来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要给它贴一个政治的标签。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一种文革余孽了，就是我们先要扣一个帽子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个作者。 也是， 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不让就是诺贝尔回到诺贝尔，就是我们不要用一种政治的方式去解读他，他就是一个科学奖，他就是一个为人类文化做出进步的奖赏。往大里说，他是一种奖励，一种鼓励。往小里说，他就是某一个国家对某一个有钱的这个科学家死后的一个遗嘱立下了一个奖项而已。 对， 没有必要给他扣上一个得到他以后就是你就是全球天下第一，天下第一，对，我们鸡犬都要跟着升天了，没有必要再把它放到那么重的一个上面去衡量去掂量。 正如莫言自己的说法说，诺贝尔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奖，他也不是文学界的最高奖。 对， 我呢还是回归于我的土地。就像他这次获奖之后呢，他是说我回到了山东高密，并不是说我为了躲避媒体采访，而是每年这个季节 人家本来就在那儿， 我都会去回到家乡，关在小屋子里写作，接地气儿，看看乡亲们怎么样生活，我要专注我的下一部的作品。好，我们休息一会儿，三 D 画新闻广告之后继续。三 D 换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钟云奇， 我是圆圆。 这个莫言呢，他其实呢，你说他的创作的类型哈、啊、是乡土作家、他很多的故事来源呢，都是他小时候听回来的，都是他小的时候爷爷啊、大爷爷啊、祖辈的讲那些光怪陆离的历史传奇。 对，有一个例子啊，我觉得很重要。如果大家去读《檀香刑》，我刚才想读《檀香刑》，他们不让我读，因为觉得这个故事 生理上我受不了， 太过于血腥啊。但是还是很有趣的一本书，《檀香刑》里面 强行要读是吗？ 不是，我不是强行要读，《檀香刑》里面呢提到了一个猫腔。这个是其实莫言在他个人的写作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尝试，我觉得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注意去翻一下， 荒岛陪读 在猫腔这一段的这个写作，这一段其实你会发现它糅合了很多山东本地的戏曲、民间传说，包括方言、还有一些这个乡村的这个文化。这个东西呢，在我看来恐怕是莫言的所有写作当中最为可以给他盖上个人印记的那么一样东西了。但是如果你要从这个东西去看的话呢，莫言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人呢、 你说他要是今天他不是一个有作家这么一个笔杆子的身份的话，他可能跟我们电视里看到的他的这些管家的这些亲戚都没有任何区别，可能就是山东高密的一个农民。所以说你不得不否认，对于那一代的中国作家来说，很多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写作是改变了他们自己命运的一种方式。 是就是我其实可以提供一些他的，我抽水了，我曾经跟这位大作家 管叔叔， 管叔叔，他什么呢，他那时候在这个我们那边那个单位里，他每个周末只放一天假嘛，他就是真的很勤奋的买这个大馒头，然后就把自己关在这个屋子里，从周六晚上一直到周日晚上，这么整整24小时在写。 他爱吃煎饼卷大葱吗？ 我们都没有煎饼卷大葱，只有食堂里的馒头，根本就没有。而且我们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离最近的县城开车还要20-30分钟，然后就完全不流通，没有什么商品流通，也没有什么去消闲的地方，完全就是到了一到天黑以后，可能有点像他老家周围都是高粱地，都是玉米地，然后我小时候也是在这个高粱地玉米地里穿来穿去的，所以那时候看红高粱，我能感觉到，就是当你在那个玉米地里穿过去之后，那个玉米叶子打在你脸上，是真的会拉出血道的。就他是非常一个跟土地衔接在一起的。就是我的父亲经常跟我说到他的话，他给他印象最深就是他的第一篇就出本的文章叫《寿棉路上》，就讲他老家的时候卖这个卖棉花，送棉花去的这个路上，就是他最发生在身边最真实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说当时他靠写这个文章，然后成为这个提干，然后这个入这个军校，入这个军校，然后呢，就把他的生命改变。否则的话，他就是当兵，当完兵以后复员回家，还是接着种地。 哎，真的是，我刚刚看到的访谈嘛，然后董倩又还说董倩，董倩就问他，他说你当年就是提干了嘛，因为你写作写得好， 对， 他说你提干之后的感觉是什么？他说那是幸福啊，就比拿诺贝尔奖还要幸福，真 的 是兴奋，觉得我 有一碗饭吃了， 我终于不用再回到农村。他就讲了他童年那个饿的经历，所以呢他写饿的经历里面就写回到小说里面那种具体的那种刻画啊，你那是真的是小时候那么长大的，可能只有几岁，但是那个印记啊就一辈子，就终生难忘。哎呦，所以你会看到作家的这种童年的苦难啊，甚至是他一辈子的苦难，他都是他创作了一个养分，甚至是根源，它只有扎根到那个土地，你才能写出那么入木三分的。 你看那个《风鼠肥村》里有大片大片，就是讲饥饿的，就讲人和食物和粮食的关系，然后围绕人和食物、粮食之间的一种张力，然后表达出每一个人，在有权利的人，有对粮食有拥有权的人，对那些没有粮食的人怎样的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还是莫言他自己讲的，他如果你让我现在再写《红高粱》，我可能写不出当年那个感觉来。 热血沸腾， 热血就出生牛犊不怕虎， 不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很直接的动力，我要吃饭啊，我要提干啊，我要这个到县城里面改变命运，我当然写作是有动力的。你现在考虑的是我在北京买100平米的房子，还是150平米的房子？ 哎，这个不完全对。他当时写的时候，他说确实我没有读那么多的理论，我没有那么多的，就是那种规律和套式去写。现在我可能写作，哎呦，这里我要弄一个什么寄托啊，那里我要弄一个比喻啊，就雕琢的东西多了呢，你就没有那个，就一副匠气。 长大了包袱就多了， 对，匠气就没有那个才华。 包袱， 然后 包袱也多。 很好玩的是，记者就问他，他说，哎，那你觉得是书读多了好呢，还是不读书好呢？他又是体现一种，我就觉得是50年代出生的人一个说话的方式，哎，都好都好。然后怎么个都好呢？但后来马上又加了。他说如果你完全是读理论呢，你写出来东西就降气嘛，没有才华。他你要是像年轻的时候就没有套路，没有章法可循，天马行空的，那就是天籁。你看其实他还是有自己的判断吧，还当然是天籁好了吧。 你有才固然好，你没有才你更肯花功夫也不错。 可是他第一反应永远是都好都好，我不得罪人。 那这一点我还要再提出批评，我要对记者提出批评。我发现就中国老是有一种就是非此即彼。 非此即彼，对对对。 非黑即白，要么叫他，要么就是他那种，要么这个人就是有批判性，要么他就没批判性， 对， 他就不能有一点 中间地带吗？你找不到一种中间地带的这个 生活方式。要么你就得读书，要么就得不读书，我就不能即便又读书我又好好写吗？就不行，不能给我爹第三条活路吗？ 这个啊，说归到底还是本身啊，我就说回来，这个奖本身它不接中国的地气还是有一点关系。 对， 你说这个就好像我们每年在谈奥斯卡，所有的影评人都在谈奥斯卡就是一个美国人的奖，所有人也都在说，今天比如说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干脆就颁给欧盟了，所有人都在说这就是一个欧洲人或者说所谓 自己给自己玩的， 对对，自娱自乐的这么一个奖项。那确实人家邀请你去参加，给你一个奖项，这个我觉得是一件高兴的事情。但是呢，真的你说得不上，或者说真的得了呢，也 真有多大件事。我觉得这个本身还是次要，关键是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可以与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奖项等量齐观的所谓软性的价值，或者说我们的这种软实力的输出到底在哪里。要是有这样的话，我们今天就不用于每年为一个瑞典人颁的，有的时候可能颁给中国人，有的时候可能颁给日本人的这么一个奖项去纠结不清。那你看国内的这些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每年纠结的最多的问题是，哎呀，今年这个作者有没有抄袭。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笑话了， 你也是很难为大家，为什么要为一个争执于一个瑞典可能十来个人的委员会的一个颁奖，每年大老远的在中国这边吵了个不清，中国人纠结的要死，关键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可以输出的东西。 我觉得中国有一种输出焦虑，就是我一定要跟别人有一个抗衡，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别人好我比别人还要好，然后我要万国来，我要再一次实现万国来朝。 我觉得不用万国来朝，咱们先满足自给自足吧。 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就想，为什么一定要就是输出，就是强力输出，为什么不是一种自然和平的交流状态，就大家就像村上春树之前写的，就是说是一个文化，一个交流，是一个旅行，就是写作的人他是一个旅行者，他是在这个不同文化人之间把这个思想带去这个传播的人，他不需要强力的说我一定要到你们这个家去传教，或者说你一定要到我们家来，到我们家来上这个学习班，大家就是一个在一个自由的自由体制下，自由经济、自由社会、自由市场的体制下，做这种文化传播不就可以了吗？ 哎，这个东西还真是，你说到诺贝尔啊，我就想到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隐喻，这个诺贝尔发明了现代火药，但是呢这个 小声说其实是中国人发明的。 对啊，我就想说这个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可是呢中国人的这个按照这个是鲁迅先生说的，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咱们用来做炮仗，西方人发明了这个火药呢就用来炸开你中国的这个大门，结果弄得咱们呢现在纠结的要死。 所以现在看起来呢，中国人所有的得奖哈，不管是得文学呀甚至和平啊，都是有一种自己人跟自己人玩的那种感觉，就自嗨你知道吗？但是我还是那样一个看法哈，就是在咱们中国你可能有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就提供给艺术创作者，可是真正离我们很遥远的呢，我想可能是诺贝尔科学奖。 真是 当你在科学奖哪一天真的是从天而降，降临到了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可能真的是发现，哎，中国的实力，这个时候我觉得有底气说中国实力。 你看文学奖每年不管哪国人得奖都后面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争议，但是科学奖的争议非常的少， 因为大家不懂 那当 文学奖你没大多 是我觉得这个科学的这个东西它因为有一个铁的准则， 它门槛 科学是不论语言的，它是这个跨国家跨种族跨文化， 一加一你无论放在南极还是北极 都是 等 于 二的。 文学不同啊，文学它 对 你说我不会写作可是我识字啊，我识字我就都可以擦两 脚。所以对你从这点上来说，莫言得到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他本身这个当然是件好事，但并不意味着有真正多么大的进步。中国哪一天得到了诺贝尔的一个科学，比如说物理学奖、化学奖，甚至你说经济学奖吧，要得了以后，这个才是真正值得庆祝的事情。 经济学奖的含金量都 是 一般，我觉得就是物理和这个化学的确是铁，就是铁一样的事实摆在那里。 真的是 得到一个科学奖的话，你意味着你整个国家的科研体制都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上。因为有一个科学共同体才能够有一个这样好的一个研究成果出来， 是 而写作就完全真的是单 面独到 个人化的， 对 对， 好了，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这个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们关注到的是中国莫言啊，这个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当然需要恭喜他啊，那也是提醒了在诺贝尔文学奖当中其实不光是这么一个奖了，它衍生到的更多是比如说关于莫言的文字本身，哎，中国是不是跟这个中国的大国崛起有关系呢？其实呢应该是没什么关系，那最重要的是，哎，有本事明年得个物理学奖得个化学奖给你看看， 明年不可能。 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拜拜 拜拜 拜拜。